警方的国安处呢亦都再拘捕了一名的男子，话他呢就是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咁就话呢是呢个根据了解呢这个被捕人士就是苹果日报的主笔杨清奇，他的笔名呢是李平。咁就他是主要写呢就是苹果日报的一些评论的文章啦。咁而睇返呢就是今日呢下午呢亦都见到一周刊咧，佢哋嘅社长王丽常咧，亦都喺网上面咧就系宣布一周刊咧就系嚟到咗一个嘅终结啦，亦都系宣布咧系停止营运。咁其实咧就苹果日报咧就系营运咗26年啦，1995年创立到而家啦。咁当中咧都经过好多嘅争议噶，咁有啲人就认为咧佢系一个敢言嘅媒体啦，或者系佢咧都系一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嘅一个象征嚟嘅。咁但系同时间咧，亦都有啲人认为咧，咁佢嘅报道啊、立场啊就过于偏颇，同民主派咧就过于亲密啦。咁同埋咧，亦都系喺好多嘅社会事件之中咧，有一啲推动政治发展嘅一啲嫌疑啦。咁所以咧，就苹果日报可以话系多一个都经常引起争议嘅一份报章嚟噶。咁而家咧就系出现咗一个咁样嘅情况啦，吓佢哋嚟到一个结局啦。各位听紧节目嘅听众，有啲乜嘢嘅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 同我哋自由风倾下，转头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6月23日朝早9点，立法会审议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有议员质疑条例草案定名食卫局局长可以向特别注册委员会发出指令，会影响专业自主。医学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贤： 有呢个咁嘅条例，有少少好似凌驾性，专业自主就系咁自己去决定一啲嘢。咁而如果喺自己决定一啲嘢嘅上边系有一条条款做呢件事咧，变咗就唔系自主噶啦。 有议员关注有老师在校内派发苹果日报给其他教员，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强调，政治推广活动不可以在校园出现。 教育局有很清晰的立场，就是政治推广活动是一定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出现。我们那个态度亦都清晰，亦都要求了学校是根据我们的指引去采取一些适合的行动。每个个案都不同，很难去一次过讲晒话啊，在哪个情况之下你要怎么做。 10点半，首宗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案件在高等法院开审，预计审讯15日。被告唐英杰否认全部控罪。苹果日报宣布，基于员工安全和人力考虑，将于午夜后即时停止运作，听日出版最后一份实体报纸，网站亦都会在午夜后停止更新。本港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宗都是输入病例。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下午5:17，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咧就系苹果日报。将会在今晚的午夜就停止营运啦。咁而最后一份嘅实体报纸将会是听日出版嘅。大家对于苹果日报嘅结局有咩嘅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咁都头先都讲到咧，就系话警方今朝早都拘捕咗咧，就系苹果日报嘅社论评论嘅主笔，咁即笔名系李平噶。咁大家都关注咧，就系究竟譬如喺即系一啲嘅传媒嘅空间嗰度发表呢啲嘅评论文章，会唔会都有机会咧，就系触犯国安法咧？咁都值得大家关注噶。咁喺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咧，就系都有喺苹果日报度写一啲嘅评论文章嘅一位学者啊，钟建华，佢亦都系咧系香港民意研究所嘅副行政总裁。钟建华你好， 系你好，你好。 头先就讲紧话，即系拘捕咗李平啦，吓咁佢系写苹果日报嘅社论评论嘅咁。咁大家就虽然咧就未知道佢系边啲嘅文章内容咧，就涉及就系触犯咗国安法啦。不过咧就都系令到可能传媒界或者系评论界都关注。咁其实系会唔会评论文章都有机会咧就系触犯到国安法咧？你点睇啊？ 而家嘅問題就係阿李平一路我哋所知啦，我當然我同佢唔係太熟悉啦，我唔知佢有冇第啲問題啦。但係如果你單單從佢即係工作喺蘋果日報嘅崗位啦，佢只係一個禮拜寫幾多寫兩三次嗰個所謂蘋果嘅評論啦， 咁你有睇嘅話，你都睇到佢嗰啲評論咧，當然都有觸及一啲國安法啊，觸及呢、這個即係香港而家政局嗰啲問題啦。但係佢第一，你睇唔到佢有任何好明顯嘅政治聯繫。第二，你話佢觸犯國安法，你觸犯邊條國安法？我哋暫時未知。 講緊係勾結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咧，就危害國安罪。 嗱，你如果串謀外勢力，咁但係問題勾結有個對象嘅，好簡單。呢、這個阿陳文敏都講過啦。咁佢點樣勾結外國勢力咧？佢寫文章。我唔知佢有冇寫過一啲所謂即係呼籲制裁嘅行動啦。就算係，呢、這個都未必一定係勾結喎，係嘛？咁我覺得而家就特區政府國安處嗰個執法咧，事實上嗰個執法嗰個意念咧，相當之模糊。而家俾人一個不斷俾人即係可以有一個懷疑，就係、是、根本呢啲所謂危害國家安全啊、勾結外國勢力啊呢啲咁嘅講法咧，基本上都唔係有啲好實質嘅行為係做過呢樣嘢，只不過咧就利用呢個嘅講法作為去禁制或打壓一啲即係反對政府、批評政府嘅聲音，所以其實就好明顯，呢個係一個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表達自由一個好嚴重嘅損害嚟嘅。我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暫時睇到嘅資料啦，我唔覺得即係有好實質嘅證據説明咗《蘋果日報》也好，之前嗰兩位佢哋嘅高層也好，甚至而家李平先生也好啦，係有邊一個有咩具體嘅行為是勾結緊外國勢力、 嗯、必須要講咧，即係而家警方就話佢係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安罪咧，就被捕啦。咁而咧就係、是、都未有知道咧就係、是、詳情啊，即係究竟佢係做咗啲咩嘅行為，或者係乜嘢嘅文章內容咧，去構成呢個涉嫌呢個罪行啦。咁但係睇翻即係相關嘅國安法嘅條例咧，咁就當中譬如第29條咧，勾結外國勢力嗰個嘅定義係乜嘢咧？咁其中一個定義咧就係、是。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啦、組織人員實施啦咁樣，包括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咧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敵對行動咧，咁就已經係構成咧就係犯上呢項嘅罪行噶啦。咁對於你哋即係譬如都經常做評論，或者係一啲嘅研究嘅人士嚟講。其实呢啲譬如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去到进行制裁，咁对你嚟讲个定义系咪清晰咧？会唔会都对日后一啲嘅评论嘅空间有所担忧？ 其实唔清晰嘅系，嗱你话请求外国势力即系制裁咁样，咁第一任何人都有权作出任何嘅呼吁噶，系嘛？即系我呼吁呢、這个大家关注咩问题，或者我呼吁咧，即系一啲關注人權、關注同志權益嘅人，應該留意嚇、有冇呢個做法係香港追唔上呢個國際標準嘅咁。咁呢啲講法其實喺評論過程裏面咧，都好可能會涉及不同話題，都有機會涉及係嘛。咁呢度想話係咪涉及勾結外國勢力或者邀請外國勢力干預咧咁樣？咁我覺得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作為一個有即係都有相當之多人擁有外國嘅居留權身份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有咁多海外人士喺度住啦。其實你咁輕率就作出呢啲咁嘅指控，講到尾就係一種打壓言論啫嘛。即係正如喺我所講，即係講啲行為講完，亦都唔代表嗰、那個即係被呼籲嘅一方會作出反應。咁、okay. 所以我會覺得就呢、這個講法，倒不如就係話唔准有任何人作出任何嘅批評，或者話對呢個現有嘅現政權作出一啲比較強烈嘅控訴嘅一個理據仲好啦。咁樣咁、所以我一路都認為。由國家安全法制定嗰日開始，我已經覺得，即係呢個所謂國家安全呢個講法，以至而家不斷又講學校要教國家安全啦，呢啲講法全部都唔係一個好真實、好疏離嘅命題嚟。 咁 而家用呢個作為一個藉口，去作為呢、這個即係禁制言論、打壓言論嘅一種打壓反對聲音嘅一種手段咯。 咁、始終咧，即係而家國安法係生效咗啦。咁啊，呢位李平先生咧都係被捕啦。咁都要睇睇究竟警方同埋點樣調查法啦，同埋即 係 日後開庭啊，究竟有咩嘅證據啦？不過都想問翻你啦，阿鍾建華，你自己都喺《蘋果日報》寫文章都好耐嘅時間，係咪啊？ 系， 咁而家即系《苹果日报》今晚午夜就会停运，听日就系最后一份报纸啦。咁你有咩嘅感受呢？ 当然我都好可惜啦。香港个言论平台咧，其实越嚟越收窄噶啦，已经。你见到 即係報章嘅評論版咧，越嚟越俾一啲單一嘅聲音壟斷。咁好似《蘋果日報》呢類比較多元聲音嘅咧，就真係比較少嘅。同埋亦都咁講啦，即係過去幾年大家都清楚見到㗎啦。即係香港嘅印刷媒體咧，大部分都喺自己嘅社論啦，以至個評論嗰部分咧，作出即係唔同程度嘅自我調節。咁而港台咧，大家亦都知道最近經常俾人抽節目。咁所以其實個言論空間係收窄咗好多㗎。咁所以我覺得喺評論版，我每個禮拜幫佢寫一篇文章咁樣，咁都係討論一啲可能社會事務啊、政策事務啊、政策事件啊，或者甚至政治事件都有啦。咁如果連即係呢啲言論啲動節擺下刀喺上面，話你可能危害國家安全，咁呢個就對言論自由無益，無影響窒礙啦。亦都對一啲唔同嘅聲音啦，對政府嘅即係逆耳忠言啦，可能都會聽唔到。咁第二咧，就冇咗蘋果呢個平台之後咧，我相信更加多嘅聲音咧，就即係失去咗一個可以即係表達嘅一個基地咯。咁我擔心就即係一方面呢次譬如拉李平咁樣，會令到更加多人自我調整同收聲啦。第二咧，就確實係少咗一個較為開放同埋自由嘅平台嘅係。 嗯，好啊，唔該曬鍾建華，多謝你啊。 好啊。系，拜拜。 钟建华咧就系都有一段时间咧喺《苹果日报》度写评论文章嘅一位学者啦，亦都系咧香港民意研究所嘅副行政总裁嚟噶。咁大家对于《苹果日报》走到呢个嘅结局啦，咁有乜嘢嘅意见呢？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咧就有听众谭先生喺度，谭生你好。 啊，你好啊，主持， 请讲。 系，我就想发表一下《苹果日报》被封杀嘅意见嘅。 系， 咁又好明显咧。 嗱，佢自己话停运啦吓，应该咁讲。 停运，其实停运大家都知啦，系点解要会停运咧？就系呢个政府唔想有反对声音，所以封杀佢啊嘛。 嗯，呢个系你嘅睇法啦吓。嗯，你继续讲。 即系你成日，即系佢哋成日就话国安法为名，其实你话点样勾结外国势力啊？佢即系好明显，佢又冇讲过点样，即系有个即系实质嘅证据，同埋制裁嘅，我相信佢嗰啲官啊，其实就系一种发泄啊，即系人哋制裁你，你就将《苹果日报》嚟做发泄对象。你好明顯啦！而家你香港政府而家你睇下咁多嘅，即係嗰啲咁嘅案件啊，好似例如你香港電台嘅嗰個查察啊咁樣，點解咁多呢啲咁嘅事情發生呢？ Okay. 就是因為揭穿咗佢哋嘅丑行啊嘛。 明白，好啊，多謝曬譚生嘅意見啦嚇。咁啊，呢個係譚生對於《蘋果日報》嘅睇法啦。其實咧睇翻咧，就而家係《蘋果日報》咧。即系点解会出现咗咁嘅情况咧？相信都同佢哋咧嘅三间相关嘅公司啊，就系《苹果日报》啦，吓苹果嘅印刷啦，同埋苹果嘅互联网咧，就系被保安局局长咧就引用广安法咧，就系到冻结咧佢哋嘅资产，系1800万嘅资产咧，都相当有关系嘅咁。咁啊，特首林郑月娥咧，其实早前都系表示啦，咁啊冻结就系涉及违反广安法嘅资产咧，系一个国际惯例嚟嘅。咁啊作用咧就系防范进一步危害国家安全嘅行为啊。咁所以咧就系都有一个嘅背景咧，就系令到《苹果日报》咧作出呢个嘅决定。好啦，继续听听大家嘅电话啦。有听众黄先生喺度， 黄 生 你好， 系请讲。 其实头先阿钟建华咧，即系讲咗一句好嘅说话，佢话《苹果日报》咧系一个基地。我都记得佢讲过呢两个字啦。直情根本《苹果日报》佢话系言论自由。我又试问，《苹果日报》有冇讲过任何一样嘢支持政府？支持中國發展呢，根本《蘋果日報》由頭到尾就是一個言論偏頗，你講什麼言論自由，講什麼公平 的發表，你個報紙本身就有立場。我再講你們香港電台，你們香港電台搞這些節目來做什麼，你找那些人上來講，大家又不是專家，好像講疫苗一樣，你就隨便找一些人，你任何人都噏得嘢，即係等於今日我而家甲乙丙丁謀，我係阿謀啦嚇，我係咁上嚟鬧你哋又得，鬧邊個都得。嗰啲咁嘅鍾建華冇證據，佢又可以講佢又唔識人，跟住佢又喺度自己講一大輪。 嗯， 你睇證據先啦。

蘋果日報咧就係已經宣布咗咧，今晚午夜之後咧就會停止運作。聽日出版嘅咧就將會係最後一份嘅實體報紙。咁其實今日下晝咧就係蘋果日報咧都係發表咗一封嘅公開信俾讀者啦。咁個題咧就係走過26年咧，美好的仗打完，與讀者一同編寫蘋果的最終章啊。當中都講到話咧，就係即係呢26年咧，咁就蘋果咧並不完美啦。但係咁樣講啊，佢話咧就係容不下蘋果的香港会是一个怎么样的香港呢？又引述咧佢嘅前总编辑、现任一传媒嘅董事会主席叶一坚咧，就系旧年嘅时候讲过，就话苹果咧就系言论自由嘅桥头堡，如果都冇埋香港系会好得人惊。咁呢个咧就系苹果日报咧佢哋嘅一个俾读者嘅一封信啦。咁睇翻其实咧苹果日报咧就系因为咧涉嫌到国安法咧就俾保安局局长咧就系冻结咗佢哋嘅资产啦。今日啲嘅高层咧就接受路透社嘅访问咧就讲。到话公司咧，唔单止系冇办法出粮啊，就连电费咧都交唔到啊。咁所以咧就系早前咧，其实苹果日报嘅管理层咧都系俾咧就系员工就系自己去到辞职啦吓，咁就可以豁免一个月嘅通知金啦。咁都见到其实呢段时间咧都系员工咧就系陆续辞职噶。咁而佢哋旗下嘅唔同嘅一啲版面评论，即系话环节啦吓，譬如话系苹果日报嘅网上英文版啊、果子啊、动新闻啊等。等都是即系相继咁样去停止嘅咁都见到咧就系嚟到呢一日咧就系苹果日报咧就宣布咧今晚午夜之后咧就会停止营运啦。咁大家点睇咧吓？欢迎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有听众黄先生喺度，黄先生 你好啊， 啊请讲。 我觉得咧即系每一个嗰个嘅报纸里边咧，譬如你苹果啊、大公啊、呢个文汇啊、星岛啊、东方啊，都有佢立场啊嘛，系咪先啊？有啲嘅，譬如呢个支持中国政府嘅，你知即系有啲比较上咧就支持民意嘅，咁百花齐放冇乜所谓噶。有时睇新闻嚟讲咧，佢讲完出嚟，你未必一定要信佢噶、哦，你要思想谂噶嘛，啱唔啱先？呢、這个就系平衡啦，啱唔啱啊？你话如果唔系话，好似头先我个听众讲话，佢系讲啲。今次新聞是偏激的假的，咁佢會自然淘汰嘅。同埋你講，你話滅咗佢聲嚟講咧，就變咗嚟講就得翻一面倒啦嘛，係咪先啊？就個社會係唔平衡嘅。但我再講多一次，所有嘅資訊大家都係百花齊放咯。你有你嘅講法，佢嘅講法，但你唔可以用行政就一定滅咗佢噶嘛？如果個個得一面嘅報紙去睇，冇人買報紙嘅咯，要變咗嚟講，我都知你講乜嘢咯，想買嚟買嚟做咩咧？系咪先？咁我两边对一对，咁嗰边讲乜嘢？呢边讲乜嘢？即系一个正常社会嚟噶嘛 ？OK， 好啊，唔该晒黄生嘅电话吓，咁啊都见到其实系即系一传媒嘅董事会咧，就系话系唔迟于星期六去呢个停运啦。咁至于咧就苹果日报咧，就系今日决定咧，就系今晚嘅午后咧，就系会停止运作，系佢哋会即系有个咁嘅决定啊。跟住咧就有听众何先生喺度。何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你好， 请讲， 系主持人你好，我好想讲翻咧，其实咧，我系好信咧，小平同志讲嗰个咧，中共应该系闹唔到嘅，即系骂不到嘅，所以其实我觉得咧，有个报纸喺度闹佢咧，闹廿几年咧，其实我唔系好明点解突然间好似要七一之前要令到佢突然间出唔到声咁，其实呢个我100%唔明白，同埋咧，其实咧，我觉得咧，如果真系假设，因为而家事实都系冇咗苹果就嚟紧会冇啦，其实我喺度最想讲嘅咩咧，就系、是、我想同佢所有嗰啲领导啊，或者我哋啲高官讲咧，唔该你哋下一代啊，或者你啲亲人咧，全部唔该同西方切割，唔好去。外国唔好外国读书，留翻喺香港，咁香港就会最安全啦。好坦白讲，因为你而家系攞国安嚟讲啦，系啊。我觉得份报纸点讲都讲唔到去到国安度嘅，好坦白。一个国家唔应该咁玻璃噶嘛，你明白？即系唔应该咁软弱啊。讲两句嘢就会影响到你嘅国家安全。其实我系拗爆头啊，同埋香港系好多人不满政府噶。唔好以为删咗份报纸就有用啦，好唔好啊？删咗份报纸都冇用噶，嗰份报纸唔会令到呢个国家安全噶。你冇份报纸 ，OK？ 我哋只不过系闹，我哋系有啲怨气，我哋要发泄，我哋要讲，有人要帮我哋去表达。而家冇埋呢个渠道，我想问下香港人啲怒气咁去边啊？咁嗰啖气点啊？你想？ 好好多谢晒何生嘅电话吓，咁睇翻咧，其实喺警方嘅国安处咧，去到喺上个礼拜咧就拘捕咗一啲嘅一传媒高层嘅时候咧，都出过一份嘅新闻稿啦。咁讲话呢啲被捕嘅人士咧，就涉嫌串谋通过苹果日报嘅几十篇文章咧，就系勾结外国势力，呼吁外国对于香港特区同埋中华人民共和国咧就实施制裁或者敌对行动，亦都喺网上报道咧就危害国家安全嘅。咁所以咧就系、是。 即係雖然就都有多番嘅傳媒追問警方國安處嘅人員啦，即係究竟係乜嘢嘅文章內容令到佢哋涉嫌就違反咗國安法咧？咁但係就即係警方暫時就冇去到提供呢一方面嘅資料啦。咁但係都睇翻咧，就譬如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咧，都曾經喺尋日啦嚇，咁就接受咗個訪問咧，咁都話會依法咁處理一傳媒啦。咁有啲人問佢係咪報禁啊咁，咁佢就話咧，當局只係針對違法嘅行為執法啊，並而且就采取措施就冻结公司同埋罪行相关嘅财产，呢啲做法就系国际上公认有助打击犯罪嘅行为，就并且并非就针对一般嘅新闻工作。好啦，呢个时候亦都系关注到一传媒就系亦都系一个嘅上市公司嚟噶。不过就自从上个礼拜警方嘅行动之后就一直就系停牌停到依家啦。咁究竟即系嚟紧啊，《苹果日报》都会停止运作啦。咁究竟一传媒呢只嘅股份会有啲咩嘅去向咧？嗱，电话旁边就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治。郭思治你好。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系啦，大家都知道，即系《苹果日报》啦，咁就系同埋一周刊咧，都系一传媒集团咧，都好核心嘅一啲业务嚟噶啦。咁而家都相继停运啦。咁一传媒作为一个嘅上市公司，停牌咗咁多日啦，嚟紧会有咩嘅后果咧？你预计？ 嗱，首先嚟讲咧，就最核心嘅业务都系佢嘅《苹果日报》啦。咁如果你话系停办嘅话咧，咁即系冇咗个主体嘅业务啊。作為一間上市公司咧，你一定要有一個主體嘅業務先可以繼續去營運噶啦。如果你冇一個主體嘅業務咧，某程度上嚟講咧，就未必符合到上市公司嘅要求啦。所以咧，呢個停牌咧就可能咧都會係持續一段時期噶啦，直至到後期睇有啲乜嘢變化啦。但係單單講事件帶嚟嘅不安咧，其實係對一眾小股東嚟講咧，我覺得係打擊係最大嘅，因為佢買一隻股份嘅時間咧，可能係基於投資啦，甚至乎基於一個投機嘅心態啦。但係好不幸咁樣，隻股份啊停咗牌，咁停咗牌就意味著唔可能進行買賣啦。咁意味著咧，所持有相關嘅股份咧，亦都唔能夠咧喺市場上面套現啦。咁啊，事件咧就會造成咧某程度上嘅一個困擾嘅，但係。最關鍵嘅就係股份已經停咗牌，咁啊一般嚟講停牌咧有好多方面嘅，譬如咁有啲公司咧有啲收購，有啲拼購，佢會去聯交所申請停牌，咁啊到事件明朗咗、公布咗之後咧就復翻牌啦。但有啲情況咧就係聯交所係要求停牌都會有噶，但呢次咧就啱啱好咧就係出現咗咁嘅事件，而咧係被停牌，所以我覺得咧就後續。事情嘅發展係點樣呢？都我哋都仲係要等等先。但係唯一要講嘅就係、公司停咗牌，而主體嘅業務亦都係可能係結業嘅話咧，咁往後就算要復牌嘅話咧，你基本業務你都冇咗喺度，你點樣復牌呢？你作為上市公司嚟講，你唔可能冇主體嘅業務噶嘛。所以呢個係。引申出嚟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咁啊不明嘅因素係比較多嘅。 嗱，雖然咧就話冇咗一啲最主要嘅業務啦，咁但係一傳媒集團咧就早次都仲有一啲嘅媒體咧係仲有運作緊，譬如飲食男女啊咁。咁亦都有啲人問咧，咁其實一傳媒集團有冇啲乜嘢可以做去到挽救佢上市公司嘅地位咧？譬如話係去買多啲業務翻嚟啊，或者係尋求白武士去賣盤俾其他人。有冇可能挽救到佢呢个上市公司嘅地位呢？ 嗱，如果你有其他嘅业务摆落去嘅，而联交所系接受嘅话咧，咁系有机会系挽救噶。另一个讲法啦，有个白武士啦，佢亦都系做媒体嘅。咁既然系咁样嘅，佢啊对一传媒嗰个上市呢个地位咧有兴趣嘅，咁佢做白武士嘅，亦都唔排除有呢、這个可以咧系挽救嘅可能性。因为我哋历史见得好多，我哋撇除任何嘅其他事情唔好讲，单单讲一间公司，佢唔理佢财困或者咩事情都好，停咗牌，最终都系希望系复牌噶。问题咧，如果你乜嘢都冇变到嘅，只系啲文件嘅递交就可以符合到联交所要求就可以复牌嘅，咁啊简单好多啦。但系调翻转头嚟讲，如果系业务嗰方面有一个好重大嘅变化嘅，咁你最得闲都要满足到。聯交所各方面嘅要求，然後你先能夠再度申請復牌噶嘛？期間嚟講咧，就可能會經過好多嘅枝節啦，包括咧白武士出現嘅，佢一定會係睇個帳目啊，或者喺 公司嘅股權啊，各方面啊，去作一個傾談啊，咁即係要俾啲時間嘅。咁啊，從一個樂觀嘅睇法，就希望最終係咁樣。咁最憎人哋只股票復咗牌之後咧，一般嘅投資者揸住相關嘅股份都可以有機會套到現啦。咁啊，呢個係市場一般嘅做法咯。 其實聯交所嘅要求係點咧？即係譬如話係所謂主要業務都要繼續係存在營運住。咁幾大嘅份額先叫主要咧？ 咁就你作為一間上市公司，你個主體業務你起碼都七成八成以上噶啦，因為你講緊如果你話喺佔整個營業額兩三成嘅，咁你唔算係主體啦，係咪 ？OK， 嗱間公司咧就梗係最好就賺錢啦，但係問題就係有好多上市公司咧，佢嘅業務分得比較散噶，咁啊每一個業務咧都可能係佔兩三成、兩三成、兩三成，但係佢每個業務都仲係賺錢噶嘛。所以問題就唔係咁大啦。 Okay. 咁但係你講緊冇乜嘢其他嘅業務係個百分比係咁重嘅，你單單係呢一嚿係最重嘅，咁呢個真係冇辦法， okay. 就要睇翻呢一嚿啦。 好啦，亦都有消息話咧，本來下個禮拜咧就係一傳媒集團就會係公布佢哋嘅全年業績啊。咁但係即係睇嚟而家呢個狀況咧，可能公布業績呢個嘅時間咧。可能有變數啦嚇，咁如果呢間公司佢停牌嘅時間，即係亦都係冇辦法去到公布佢嘅業績嘅時候，有咩嘅影響㗎？ 第一就係佢係財務上面有問題，核數師唔滿意佢嗰個財務狀況，唔同意持相反方向嘅意見，而導致業績需要延遲公布嘅係另外一件事。咁如果冇呢一個咁嘅因素嘅話咧？就算公司係停咗牌咧都好咧，佢都係可以照常咁樣係公布個業績噶。呢個問題係唔係咁大噶？最緊要就係嗰個帳目咧，核數師睇過曬啦，一切都 OK 嘅。咁啊賺嘅就咪梗係賺啦，蝕嘅就梗係蝕啦。咁啊咪照樣公布咯。因為作為一間上市公司，你公布個業績咧係你最基本嘅指定動作嚟噶。唔關股票停牌與唔停牌事，除非中間咧有啲帳目啊各方面咧。是牽涉到其他第三方或者其他方面的問題，那就不能夠釐清，那就需要呢是給一些時間去處理，那就沒辦法了，就需要延期來公布那個業績了。 那現在即是一傳媒集團涉及的事情，即是他們涉及國安法的一些罪行，那會不會是核數師要延遲公布業績的其中一個原因呢？ 那就看看中間有沒有一些資金的往還呢，是需要是釐清了。如果有些資金往還呢是感覺到係可能中間係有啲問題嘅話咧，咁即係你個帳目嗰方面嘅資金啊嘅往還咧，係暫時唔能夠落實啦，仲要調查啦。咁呢個咁嘅業績公佈咧，就需要押後噶，等待有關當局咧釐清咗啲資金嚟去到底係點樣啦，清清楚楚啦，然後先再公佈。而家問題就喺呢一度啊嘛。 好啦，另外就小股东方面啦，咁其实而家停牌啦，就冇得交易啦。咁几时啊，先至可以去到譬如真系佢要系咪要等到清盘，先至有机会即系小股东攞翻相关嘅资产咧？ 嗱，而家系停牌啫，未去到除牌啊嘛，系咪？所以咧呢个系一个时间嚟噶。咁主要你话小股东要攞翻钱嘅嗱，最理想嘅做法就梗系股价可以复牌啦。到期時升好跌好啊，另外講啦，始終嚟講，通過買賣就可以套現啦。如果你話一路都係停牌，去到最撚尾都冇法子復牌嘅話咧，喺一個唔係咁想見到嘅情況之下咧，去到最後咧，可能就係咁樣啦。咁啊，計下公司有幾多現金，當啲現金係冇違規㗎，然後咧計下幾多資產可以套到現，變成一個實數嘅，扣除翻員工嘅工資，扣除翻一啲應付帳。各樣嘢扣除曬所有嘅費用啦，剩翻嗰嚿咧，公司剩落嚟係有錢嘅，就按每個小東咁樣分派。咁呢個就真係最唔想見到個情況。但係有陣時去到呢個階段咧，就一眾小股東都係無奈噶啦，唯有要面對噶啦。 有啲人話咧，即係如果佢唔復牌咧，咁小股東可以殺上啊，問一傳媒集團攞翻錢啊，你覺得得唔得咧？ 嗱，你作為小股東，你就好難咁做喎。你既然係小股東，你就佢嘅權利同大股東基本上一樣，只不過投票咧，大股東就係喺董事局嗰邊嗰個行政權啊比較大啲啫。但係你始終係參與咗公司嗰個投資咧，公司係賺，你梗係分到啦；公司係蝕，你亦都要面對呢方面嘅虧蝕噶嘛。咁我諗你話同公司係殺常嘅，咁如果公司嘅行政嗰方面咧有啲違規嘅，都係有。 考慮嘅地方，但係咧一般嚟講啊，好難做得到，因為如果佢係冇違規嘅，佢係做生意係蝕咗嘅，咁你有乜辦法啫？你都要承擔呢方面嘅風險噶嘛？係、 okay, 嘛？ 嗯，好啊，唔該曬郭思智，多謝你啊。 Okay, 好，好， 係郭思智咧，就係、是、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嚟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一连几集我哋讲英文嘅口语文法，题材系所谓嘅 question tag。通常咧，我哋成日喺口语听到人讲咧，就系、是、放喺一个陈述嘅句子后面嘅一个。短短的問句，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就是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听到学英文的人会犯错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 question tag 呢是一定要跟前面相反的。譬如我说 She's beautiful, isn't she? 或者我说 He's great, isn't he? 通常这些就没什么问题，但如果前面那句本身是 negative 的时候，譬如我 he's not that great， 佢都唔系真系好好啫。咁后面一定系要相反嘅，咁就唔可以再 isn't he 啦。我一定要系，如果 he's not 咧，后面咧就要变成 is he？ Okay， he's not that good， is he？ Okay， 或者 he didn't do it， 后面咧就要变成咧 did he？ Okay， 佢冇做到呢件事，系咪啊？咁样 okay， he didn't do it， did he？或者我说 It's not gonna rain today， 跟住后面呢就会变成呢 Is it？ OK， Is it？ 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缪代表作之一。 鼠疫可以令到某些人提高威望，但只要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和懦夫才会放弃斗争。 声音演绎卢伟力，有声好书《鼠疫》，星期一至五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时间来到下午的五点五十五分了，自由风自由风继续听听大家的电话，讲讲苹果日报呢就决定今晚之后就会停止运作了。大家怎么看呢？听众 Amy 在电话旁边。Amy 你好。 你好啊。 请讲。 其实呢、我记得好像很多年前可能講緊十幾二十年前，即係《蘋果日報》初開始成立冇幾耐咧，我聽啲會翻國內，即係嚟經深圳入國內嘅朋友啊嗰啲，好話當時已經國內係唔俾攜帶《蘋果日報》入境嘅，即係會抽咗你嘅。咁但係其實如果是因為純粹言論自由呢，我相信鬧政府的報章呢，除了大公報、文匯報是不會鬧之外呢，基本上所有其他報章都批評過的，即是多多少少，甚至可能每天都有批評政府的文章或者消息。咁所以我想不是純粹反對政府，應該是我相信或者我估計啦，會是根本可能跟共產黨的主義同可能即係《蘋果日報》本身嗰個宗旨已經是一個對立，所以可能呢件事是大家都不想發生，最後最終原來咁多年後都始終發生。所以是不是純粹因為言論自由呢？我覺得香港未至於話言論自由已死嗰啲，我相信唔會啊。如果我諗，我都你哋呢個節目都唔會仲認。 有啲人覺得即係一間媒體咁啊，被警方控告，跟住就倒下咁有一個所謂寒蟬效應。你同唔同意有呢樣嘢存在咧？ 寒蟬效應一定有啦，即係坦白講，但係如果仍然係企得好硬嘅人，仍然會好硬。驚嘅人就一早已經驚，其實唔使等有蘋果入俾好啲件事驚。但係相反，我有時候睇。 蘋果日報而家有啲仲話好堅持嘅員工又有啲就已經宣布，哎，我放棄啦，新聞自由已死。但我相反想問，佢點解成日強調新聞自由已死，而唔諗下嗱？如果而家嗱，因為而家仲係進入司法程序，冇人知。但係點解我假設我哋話俾人控告你某個罪名，如果你覺得自己真係清白，你應該話我冇勾結外國勢力，而唔係淨係強調新聞自由已死咯。 OK， 好啊，唔該曬 Amy 嘅電話啦嚇，咁都睇睇之後嘅調查進度。系点啦？仲有雷女士喺电话旁边啊，雷女士你好。 系啊，我都觉得啦，苹果就唔系无辜嘅，老实讲吓。即系佢所有啲评论咧，即系唔系对其他报纸咁，你已经系好就赞又话又闹。佢系咪总之系大陆嘢咧？佢就系闹噶啦。咁佢有冇反攻乱港？我觉得佢有。即系自从我以前知道咗佢系咩立场之后咧，我已经冇买呢份报纸嘅。咁但因为我成日听你香港电台，好似你朝头早嗰啲咩新闻摘要啊、报章摘要嗰啲咁，咁嗰啲我唔可以删走苹果嘅，我咁照听埋啦。佢真係逢係大陸嘢係必鬧嘅嚇，佢係咪唱衰香港啊？咁佢自己心知肚明啦，香港市民都知啦，佢係有做過啊嘛。啊！叫人制裁中國啊嘛，咁呢啲全部都係有， 都要等即警方調查先至再，或者法庭開審啊，先至睇到個。 呢樣你錯喎，呢樣係我哋朝朝聽你報章摘要佢講呢，我哋聽到 嘅 喎。 OK， 嗱、okay. 啊，呢個係雷女士嘅一啲聽咗一啲報章報導或者社評嘅啲觀感啦。好多謝曬雷女士嚇，咁我哋講呢個話題咧就嚟到呢度先，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大会堂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青榕台，同埋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大会堂有交通意外，中线封闭咗。另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嘅慢线都系有意外噶。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就系将军澳道去将穗方向，近住变电站。站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去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啦，而家仲系间封紧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6，日元111.03，瑞士法郎0.918，加元1.229，人民币6.477，英镑对美元1.396，欧元对美元1.195，澳元对美元0.75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5。港金报16,530元，比上日收市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44美元，卖出1,782.95美元。港汇指数101.5，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大会堂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近新墟段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噶，车龙排到去屯门兆麟综合大楼，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咧就排到龙富路近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至于较早前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变电站的意外亦都已经清场，车龙有待消散，现在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出九龙现在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红梅谷路较早前曾经有意外，由狮隧公路通往红梅谷路之路较早前是一度封闭的，现在封路已经重开，车龙一度消散，龙尾就排到过了狮子山隧道，影响到狮隧九龙入口的交通非常繁忙，现在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较早前狮隧去沙田的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车龙有待消散。其他隧道的情况，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方向的车龙现在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洪伟文喺度。 Hello，Hello， 洪伟文你好。 Hello， 今日咧就系苹果日报嘅管理层咧就宣布今晚嘅午夜之后咧就会停止运作。听日出版嘅苹果日报咧就将会系最后一份嘅实体报纸啦。网站咧都会喺今晚午夜之后咧就停止更新。咁啊呢份报纸咧就系营运咗26年啦，吓咁亦都系经历过好多嘅一啲唔同嘅争议啦、风雨啦，咁啊亦都嚟到今日咧就出现咗一个嘅结局啦。洪伟文点样去评价呢份嘅报纸咧？ 首先聽到個消息，我自己比較關心，反而係一啲我識嘅喺蘋果嘅員工啦，有啲而家離咗職，有啲可能而家要離職啦嚇。咁啊，而家香港整個經濟環境都未係咁好，咁所以我都有啲關心佢哋下一步嘅即係生活係點樣。媒體咧就蘋果係一個幾有趣嘅一個現象嚟嘅，即係我諗，如果因為我都好早期嘅時候，我都有睇，包括一周刊啦嚇，有啲係佢哋好創新嘅，包括最早嘅動新聞。包括咗即係好多用一啲卡通嘅形式去將啲新聞啊 reconstitute 啊，咁其實喺學術上都 2008年開始啊，就喺新聞裏面加咗啲嘅視像啊、動畫媒介咧，就配合一啲網上嘅平台咧，做一啲新聞內容。 係好創新嘅，不過喺世界上都仲有爭議嘅，即係因為你重構嗰個新聞嗰個影像，究竟係咪代表一個真實咧？咁觀眾會唔會因為睇咗呢樣嘢，以為係個真實嘅影像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但我自己更加睇咧，就係首先即係。我唔係一個媒體專家，但我自己好相信媒體主要嘅責任咧，係將一啲嘅事實同埋即係事件咧，係報導出嚟嘅。好多年前咧，我而家成日查唔翻呢件事，就係、是、BBC 嘅一位老人家，唔知 Sir 乜講嘅。佢話咧 ，opinions are cheap。Okay， it's the fact that scared 即係事實先係一個神聖嘅，先是一個真即係重要嘅嘢。 嗯。 觀點咧，即係好似我哋自由風咁樣啊，咁當然係一個觀點節目啦，冇問題嘅。但係做新聞咧，首先要做新聞。咁我自己覺得啦，咁當然蘋果係一個其中一個比較典型啦，經常就有時你會發覺佢嘅報導係有好強烈嘅傾向性啊。咁呢個係咪一個好嘅即係媒體嘅做法咧？咁呢個大家都可以再討論，因為我諗媒體學都仲有好多睇法啫。所謂 advocacy journalism 咧，有排拗。但是我自己覺得當然首先就是今次似乎是他這個公司和某一些的管理層做的事情觸犯了一些法例，疑似觸犯，現在未真正式的起訴或者是判決。那這個就首先我們要尊重，就是現在是香港從來都是一個法治之區，還有如果那些事情真的在國安法已經刊憲之後都還是違反的，那確實是有問題的。但系点都好咧，即系呢份报纸，我觉得系对香港，尤其我呢一代人啦，26年前我仲系一个僆仔，系咪？咁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记忆嚟嘅。即系我哋睇住我细个睇嗰啲报纸，同而家睇嘅报纸系完全唔同嘅。同埋我自己，我好希望咧，反而系当然嗰啲技术上头先讲嗰啲，即系譬如动新闻，我觉得系而家应该系大势所趋嚟嘅。咁但系 same time 咧。是不是提醒我们自己回归回新闻究竟是什么呢？新闻应该是报道真相，而不是透过报道而推动某一些政治目的。 是的确的。苹果日报的编采方针呢，就是在社会上面呢有不同的意见的。有些人会赞成他的那一套，也都有些人呢是觉得他这一套是不对的。但是话说回头，其实一个即传媒环境是不是应该要百花齐放，这些声音都应该要容得下呢？虽然现在呢那个的執法工作是他们涉嫌是国安法啦，是违反了国安法啦，涉嫌下。但是官员也都讲话，即他们不是针对去传媒工作而去做呢个执法啦，咁但系的确咧，佢哋所涉嫌嘅罪行咧，系牵涉佢哋刊登嘅几十篇文章嘅吓，咁系涉嫌勾结外国势力嘅。咁个问题就系而家咧就又未去到公布呢啲涉案文章嘅内容。咁譬如系其他嘅传媒机构或者其他嘅一啲言论嘅平台啦吓，如何去判断个界线喺边度咧？呢个可能咧就会令到有啲人觉得你 警方唔去到公開多啲資料，就令到咧就傳媒咧就個個都驚啦，即係唔知道自己咩嘅言論嚇咩嘅文字先至會過咗界，而咧可能會出現一個寒蟬效應，唔敢再講，唔敢再掂嗰條界啦。咁你又點樣睇呢個即係人哋所講嘅現象？ 首先咧，即係媒體因為刊登某一啲嘅文章而觸犯法例咧，就唔係蘋果係第一個嘅。大家記得六十年代香港都有幾份報紙，當時港英政府都係因為咁嘅原因而去封咗佢嘅，呢啲人都有拉人嘅，咁有啲驅逐出境啦，有啲就真係判監啦。因為喺法律裏面確實有一啲罪行咧係牽涉到煽動啊、勾結啊呢啲咧，係可以透過寫文章去做去 commit 呢啲咁樣嘅offence 嘅嚇。咁所以但係具體我哋唔知啦，我留翻俾專家去睇啦。至於你話傳媒點樣係喺條線，我覺得好簡單。首先即係我哋要講咧，就係我嘅理解嚇，犯罪係有意圖嘅。即係如果你係唔係有意圖，而係一個誤觸法網咧，咁相對嚟講咧，係好多時候法官都會俾個 benefit of doubt 嚟嘅。咁第二咧就係確實報章同埋其他譬如網媒係唔同嘅。報章有篤印人啦。點解要有即係雖然有筆名，但要有留翻個真實姓名啊？所以呢啲嘢咧，都係講到俾大家聽咧。其實作為一個公共媒體咧，確實喺法律上佢有一定嘅責任嘅喺呢啲事情上面。 或者我哋都有機會再傾下蘋果日報呢個話題啦。我哋轉一轉話題先，我哋講講咧關於係區議員宣誓嘅問題啊。咁早前咧立法會已經通過咗咧有關於公職人員宣誓嘅條例修訂啦。咁當中咧就涵蓋埋區議員嘅。咁但係究竟幾時區議員要進行宣誓咧？咁特首林鄭月娥咧咁就係話咧早前啦喺星期二嘅時候啦，都講到話咧就係仲要咧去到即係準備咧相關嘅工作啦。咁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咧，亦都講話係已經咧係因為咧呢個區議員嘅人數眾多啊，需要時間去到安排呢個宣誓，咁啊適當嘅時候咧，先至會公布相關嘅細節。咁但係咧就有好多嘅傳言啦嚇，咁啊之前喺傳媒都有報道過，咁就會唔會係下個月咧就會安排宣誓咧？咁兼且咧就有啲報道就話咧係而家呢個宣誓咧會有一啲負面清單啊，就睇下啲區議員咧宣誓嘅時候咧係咪咧就係有效或者係違誓嘅。咁包括咧，佢哋究竟有冇簽署過一個所謂默諾無悔嘅聲明書啦？有冇借過佢哋嘅區議員辦公室去到做初選票站啦？甚至咧係參與初選等等咧，去到判斷咧究竟佢哋嘅宣誓咧係咪有效？咁雖然咧就未知嚇，即係啲記者問咧官員咧都冇直接去到回應呢個相關嘅問題咧係咪屬實啦？咁但係咧就喺呢個宣誓嘅前夕咧，又見到咧就好多嘅一啲區議員咧就係宣布辭職。或者是退党。咁其中呢就係公民党啦，咁日前呢就有11名嘅区议员呢係退党。咁都令到呢就係公民党喺区议会入面嘅势力呢就大大削弱。咁其实呢经历过几次嘅辞职同埋退党潮啦。咁公民党呢嘅议席呢已经由32席呢跌到呢得返5席嘅啫。咁而另一边上呢另一个係都有签署呢个默諾无悔声明嘅政团，就係新民主同盟啦。咁亦都有呢係一啲嘅辞职同埋退党嘅情况啊，咁都令到咧佢哋嘅区议员嘅数目咧由19名咧减至到8名，更加有啲声音就酝酿咧佢哋系要解散添。阿洪慧文点样睇呢啲泛民主派嘅政团喺宣誓前夕嘅一啲人士，譬如退党啊或者系辞职啊咁，系咪就可以让佢哋保到平安？系咪一个聪明嘅做法咧？ 我唔去 comment 佢系咪聪明做法啦。当然我相信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原因嘅，即系有啲人有俾出原因啦，有啲人话身体啊、家庭都有。我又睇翻啲媒体报道啦，即系正面清单、负面清单呢样嘢咧，大家唔知系咪有啲误解咧？嗱，当然要政府先系 confirm 下。我系作为一个旁观者，我理解就系正面清单、负面清单系一啲原则性嘅嘢嚟嘅。佢唔會，應該唔會話係某一件single事件嘅。你有冇簽呢個默諾無悔，或者有冇參加初選，有冇借地方？因為通常法律唔會咁樣寫噶嘛。法律嘅寫法應該就係佢應該講嗰啲正面、負面清單，應該係一啲原則性嘅嘢，係咪擁護香港由憲法、基本法就構成嘅憲制秩序啊？有冇意圖去顛覆政府啊？即係呢啲咁嘅東西啦。有冇效忠啊？我嘅理解就係咁樣嘅。咁所以你話嗰啲人去揣測究竟邊一件事或者邊一件事有冇退，係咪某一個黨嘅黨員係會令到佢 是属于正面清单、负面清单，我就觉得是一个揣测来的。 嗯， 咁都系因为有咁嘅揣测，我可以理解。咁亦都有啲人可能种种原因啦吓，佢要退党咁。我亦都觉得咧，即系其实香港呢啲咁嘅政党政团咧，其实系时候系去重新审视佢哋自己未来嘅路向啊、定位啊各方面嘅嘢嘅。因为事实上都变过嘅啊，即系我系睇住公民党创党嘅吓，都创党嗰班都好多系都系我认识嘅朋友。咁由开始嘅吓、关注。基本法某一条系嘛，到后来变成一个党，到后来逐渐越嚟越向激进嘅一啲派系都越嚟越接近。咁到后来再加上佢本身因为精英啦，所以同一啲嘅外国嘅人士可能个来往亦都比较密切。咁你睇到个党喺度变紧嘅，咁未来系咪仲系咁样咧？即系我谂你哋即系所有嘅政党或者政团，其实都要谂清楚，即系究竟。在香港的政治环境下，你的定位是什么？你争取的是什么？你代表的是哪一班人的诉求？我想这个要讲清楚。即是你有一些崇高的政治理想啊，一些那些是没问题的。但是具体做法，我想真的要想想。 好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啊，各位如果对于区议员宣誓嘅问题有意见，都可以打嚟同我哋一齐倾下。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新民主同盟嘅轮任召集人任启邦，任启邦你好， 你好，系你好，主持人好 ，hello。 嗱，就网上即系有啲报道就流传啦，咁就话新民主同盟咧就系酝酿解散，可唔可以同我哋证实一下系咪有啲咁嘅事？ 可以咁讲系嘅，因为其实我谂大家都睇到近日嘅即系放风啦，或者系嘅报章嘅报道啦，尤其是系上个星期中嘅《星岛日报》嘅报道啦，咁就变咗系好指名道姓，就住即系呢个麦乐蒙灰嗰个嘅签署系我哋用新民主同盟嘅名义去签署啦，咁系所以就。形成一個都幾針對性嘅指責啦，咁所以我哋內部亦都喺早前，即係啱啱過去個星期日咧，就亦都即係聚咗一啲嘅會員咧，係商討。而且上其實過去日子都有一啲嘅黨員，即係黨嘅區議員啦，係都係因為即係啲咁嘅情況咧，係相繼退咗黨啊，或者係甚至辭任咗嘅區議員啦。咁我哋剩下嚟嘅，我哋都覺得我哋希望喺社區裏面繼續即係服務市民，繼續喺地區嘅工作裏面即係做嘢。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有咁嘅傾向咧，就係我哋嚟緊會再即係再傾一轉之後咧，我哋就會有一個決定咁樣樣咯嚇。 嗯，幾時有決定咯？ 我哋应该咁，我哋尽快，我估可能今个礼拜内啦吓，今个礼拜内我哋会有个决定。 Okay. 其实以你所观察咧，党内嘅声音系担忧啲乜嘢咧？系担忧即系宣誓嘅时候被判定系宣誓无效啊，即系俗称被 DQ 啊咁，还是系可能即系担心更加其他多嘅嘢咧？ 咁呢个其中一个担心啦，因为事实上即系究竟政府嗰条线系点样样？其實都冇一個官員係講得好清楚嘅，咁如果冇一個官員講得好清楚嘅話，咁我哋只能夠係用現在有嘅資訊係猜度政府嗰條宣誓嘅線喺邊度啦。咁我哋覺得呢條線如果係喺即假設就係《星島日報》上嘅星期，我唔記得星期二定星期三個討論係真嘅話，咁我哋就係作出一個即係適當即係一個適當嘅回應咯。咁當然被 DQ 呢個係我哋。我哋最唔想咧，事實上我哋剩下落嚟嘅黨員，其實大部分都係一啲即係做咗都比較長時間嘅一個喺地區裏邊做咗比較耐嘅區議員同事啦。咁所以我哋又唔想咁樣樣係默默然咁樣放喺呢個社區。咁所以我希望繼續去即係喺地區上面去繼續去做。咁所以我哋會選擇宣誓。如果假設如果呢個係一個紅線嘅話，咁我哋就希望或者有同事藉住即係希望解散，咁希望就令到政府係即係信納我哋嘅宣誓啦咁樣咯。 嗯，咁但係即係特首林鄭月娥咧喺星期二都被問到呢個問題啦，即係究竟有啲區議員選擇去到退黨，會唔會增加佢哋成功宣誓嘅機會咧？咁特首就冇特別評論嘅，咁亦都只係話咧會依法辦事啊，咁法律係講清楚。 楚啊咁样啦。咁但系咧，即系有啲人都认为咧，就系啊，就算退党咧，都未必系真系可以保平或者解散啊，都未必真系可以保平安啊，因为咧就可能政府会唔会睇翻你喺之前做过嘅事，即系做过就系做过啦。咁就算解散都可能咧，即系难逃呢个 DQ 嘅命运，会唔会担心咧？ 当然呢个条线喺政府手上面啦，我哋作为即係参政嘅团体或者政党，其实喺而家呢个阶段嘅人都相当嘅被动，可以选择嘅都唔多。究竟系自动辞职退党定系解散，甚至亦都有啲讲法就是、你退咗党我都照样去作出某程度嘅追究咁样。究竟去到邊，定係話啊？原來係講出嚟係咁嚴重，但係實際上做出嚟可能會冇咁辣嘅。咁呢啲其實完全都冇一個資訊，即係我相信其實我都期望政府可以俾到多一啲嘅資訊，即係話邊啲係得，邊啲係唔得咁樣樣咯。咁當然你話林鄭講話即係其實會繼續去研究，甚至係追究咁樣。其實就算退亦話唔退，就算散亦話唔散，其實都會做呢樣嘢。咁但係我哋即係。表達翻我哋即係而家嗰個會員嗰個嘅諗法嘅時候，咁我哋就會有呢一個咁嘅傾向，而隨住今個禮拜我哋會有一個正式決定嘅時候，咁咪向翻公眾去交代咯。 係。不如都講下即係一啲你哋個黨個發展嘅問題啦，即係嗱見到咧就係你哋喺2019年嘅區議會選舉之後咧，曾經一度咧就有19名區議員嘅，咁但係經歷過多輪嘅退黨啦、辭職啦，啲成員亦都係離開咗香港啦，咁就逐漸咧就縮減到去到8名啦。點樣睇你哋自己嘅政團個一路走來嘅一個情況咧？ 我諗我哋就喺2011年咧就係成立啦，咁所以其實到經歷到而家即係剛好係十年啦，咁過去其實我哋都係一個小嘅政黨咁樣慢慢喺地區裏面扎根去做，咁隨住政局嘅變化，或者即係我哋覺得即係有或者有同事覺得將而家嘅政治環境係未適合佢哋係從政嘅話，佢哋係即係離開甚至辭職，咁我覺得我哋都係尊重嘅。我亦都覺得甚至我哋黨裏面都覺得即係議員嘅選擇係都係佢嘅自由，亦都佢要自己評估佢屋企人啊，佢自己嘅本身嘅一個承受嘅能力。咁但係我哋就覺得現在剩翻落嚟嘅同事都係都係希望係能夠繼續做嘅時候，咁我哋都覺得即係政府係咪要咁樣去全面嘅封殺打壓咧？咁當然如果係繼續講翻我哋嘅一啲即係過去過一啲表現，我相信就我希望政府係能夠睇全面，就唔係話淨係睇一樣某個時刻某樣嘅有冇做過，而係我哋過去日子嗰、那個一啲嘅。整體嘅工作表現，或者即每個議員嘅工作表現去評估。因為如果唔係，其實你話宣誓，政府信唔信納你係一個有冇違反誓詞，呢個係相當嘅主觀嘅一個嘅講法咯。 好啊，唔該曬任啟邦，多謝你嚇。 OK， 好。 任啟邦咧就係新民主同盟嘅輪任召集人嚟噶，咁啊洪偉文，我哋稍後再繼續傾呢個話題啦。咁如果各位聽眾對於呢個區議員宣誓嘅話題有意見，都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咧一齊傾下嘅。 繼續延長減薪幅度，將高於目前嘅計劃。港行又表示，現正處於嚴峻嘅求存狀況。雖然申請了政府多個紓困計劃，但對業務只能夠提供輕微的援助，希望政府能夠考慮支援維持香港作為航空樞紐地位的基地航空公司。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和港岛东更加录得超过6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日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嘅情况啦。喺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系挤塞噶，龙尾喺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就系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对开啦，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荔而家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啦，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咁至于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红梅谷路嘅意外就清咗场啦。不过仲系比较多车噶，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取消咗间封措施之后咧，而家车龙都仲系排到去九龙嗰边，喺窝打老道近圣座治大厦。另一边嘅龙尾啦，就系龙翔道近黄大仙中心。其他隧道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西行嘅龙尾喺鲗鱼涌公园。九龙方面咧都有少少车龙噶，排到去油荔村对开。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啦，龙尾喺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间封紧，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另外，观塘道去将军澳道嘅龙尾啦，就排到牛头角下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林士街嗰段咧，车龙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另外，南区薄扶林道去西环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香港仔鱼市场对开。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乐桥位嗰段挤塞，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彩虹交汇处相当繁忙噶，龙尾系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龙尾就排到去顺利村。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沥源村嗰段咧，车龙一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正系检讨紧咧现行嘅法援制度。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法援呢个制度对 train up 新嘅律师，佢系冇机会。你一路冇得做咧，佢就来来去去都系嗰啲律师。 大律师咧，石书明： 如果可以做到呢啲案件嘅大律师，就系因为呢个上限处理唔到呢啲嘅案件，对于当事人嘅保护系一个好大嘅破坏。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洪慧文。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讲紧嘅就系咧，系政府即将咧就会安排区议员宣誓啦。咁讲紧几时咧？咁就未有一个确实嘅日子啊。咁啊，特首就话咧，希望喺接下来嘅呢个月可以做啦，即系会唔会系七月咧？咁但系咧就有报道就话咧系嚟紧政府可能会有啲嘅负面清单啦。如果啲区议员咧系即系签过一啲嘅抗争声明书啊，以及咧就系参与过初选啊，借过办公室做初选咧，有可能咧就会被 DQ 啊。咁有啲嘅 報道報章咧就係統計咧，可能會多達170人咧會被 DQ， 即係如果呢個負面清單係真嘅話咧，多達170人咧會被 DQ。阿洪偉文啊，我哋頭先就訪問咗新民主同盟嘅任啟邦啦，咁佢哋都係都坦言咧，就係佢哋組織咧醖釀緊一個解散啦。咁但係頭先佢就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好啦，而家解散啦，咁、那個區議員咧都比較被動嘅嚇，咁啊個紅線咧就喺政府手上面。咁如果而家佢哋嘅政團嚇，就算係之前簽過抗爭聲明書都好，解散咗嚇，咁政府係咪都仲要趕盡殺絕咧？咁好似咧將個波咧就掟翻俾政府嗰邊喎，係咪洪偉文？ 咁掟波俾政府就一個經常發生嘅事情啦。咁事實上亦都係嘅，最後決定一定係政府嘅。但我咁睇嘅，我就觀察到有另外一位就係、是、呢、這個應該係公民黨嘅係咪？嚟到區議員容永常， 前區議員， 前區議員啦嚇，唔係佢而家係區議員，但前公民黨員， 前面公民黨。 咁佢上嗰、那個喺向一份媒體講咧，就上週退出公民黨，就話因為公民黨簽署默立回饋聲明咧，未有諮詢佢唔同意嘅，佢亦都冇借出過議員辦事處做初選，所以咧。就即係佢就辭去咗呢個退出咗公民黨啦，咁佢就未決定辭職定係宣誓嘅咁樣，要搞清楚政府嘅做法。咁我又咁睇啦，即係如果真係有啲咁嘅 case， 你係一個組織嘅成員，但係組織做咗某一件事啊，可能係而家嚟講咧觸犯咗呢啲咁樣嘅底線，咁但係佢冇諮詢過你，你又冇同意過，咁你又冇參與，之後嗰個正式嘅初選你又冇參與，咁可能就真係唔應該，如果尤其你再推出埋呢個組織呢，咁真係唔應該追究你嘅責任。 不過而家嚟緊嗰個宣誓嘅行動，會唔會真係有啲機會俾呢啲區議員去解釋自己嘅啲立場呢？可能未必㗎喎、哦。咁如果係即係淨係一個宣誓嘅行為，跟住呢就係監誓人就去判斷佢嘅宣誓有效定無效，咁其實冇機會去到解釋㗎喎，係咪啊？ 我唔知道個政府嘅做法啦。我會想像係應該可以俾佢解釋嘅，因為之前有啲 DQ 都有咁嘅情形啦，係咪？都係可以俾佢解釋嘅。如果因為呢個係叫我哋叫 natural justice 嘛，自然公義，即係被 accused 嘅人咧，應該係有機會去解釋一次自己做嘅嘢嘅。 咁就要睇睇咧，即系究竟政府点样安排呢个宣誓咧？即系究竟系咪真系有机会俾佢哋咧可以去解释下佢哋嘅立场咧？咁不如我哋都请嚟另一位嘅人士嚟到做访问啦。咁因为都讲到话咧，公民党咧咁都系早前咧有多名嘅区议员咧系宣布退党啊。咁啊，早一轮咧，最近嘅一轮咧就总共有11位咧就系宣布退党啊。咁其中一位咧就系深水埗嘅区议员刘家恒啊。咁究竟要点谂咧？刘家恒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請你解釋一下點解你退黨呢？ 其實去到呢一刻講真，你話退黨同宣誓最後會唔會宣完誓都仍然俾個政府追究呢？即係我哋香港任何一個人都唔能夠知道嘅。即係你問我嘅話就咁，但係即係點解要去到話要退黨啊？點樣？其實在於我自己的立場來看這件事的話呢，其實剛才你們剛剛有說過的話沒有諮詢過這個，我就不評論啦，這個我也不說，但我覺得啦，即希望可以透過退黨或者即做一些行為出來呢，是可以令到自己可以安全一點。咁因為點解？其實我依家個傾向咧，都係想繼續宣誓，然之後繼續完成埋呢期呢嚟緊仲有剩翻落嚟嘅任期，因為呢個係我對自己嘅承諾，亦都係對香港人同埋選民嘅承諾嚟嘅。咁所以我能夠可以做到嘅就只係即係行咗呢一步。咁到最後講真，你會？即係政府會唔會因為你做咗呢個行為而放鬆少少去處理嘅話咧？咁呢個我覺得就大家都唔清楚，尤其是可能依家即係八週年黨慶，又或者即係林鄭，可能佢又會想會唔會連任咧？去特登去做某啲嘢出嚟，去即係為表自己嘅忠誠，佢希望可以連任。咁唔知道，冇人會知道呢件事。咁但係在於呢一刻，我覺得我可以做到嘅就只係咁多。 嗯。 咁但係即係而家話退黨啦，咁但係咧就嚟緊咧，即係都要進行一個宣誓啦。咁變咗頭先我哋都討論過啦。咁退黨係咪已經足以去到證明自己？即係個宣誓係有效咧，因為即係始終咧，即係公民黨去到簽署呢個默諾無悔抗爭書嘅時候咧，你都仲係黨員啦。咁而家你使唔使即係會唔會揾機會啊？即係進一步解釋自己嘅立場同埋睇法，咁讓到就讓到政府可以即係去肯定你嘅宣誓係有效咧。 我覺得依家你其實做啲乜嘢嘢咧都。應該冇咩作用嘅，在於我角度，即係就算你講幾多嘢都好啦，佢要追究起上嚟嘅，你甚至乎即係你有張白紙寫喺度嘅，佢都可以拉咗你嘅。咁依家講緊係宣誓，同埋可能有機會係關乎於國安法嘅。咁佢一扯到上去要講國安法嘅話咧，其實你就所有法例都唔適用噶嘛，即係依家香港，你唔好講話咩程序嗰啲，俾唔俾你再去解釋？你根本就算俾你解釋咗啦。可能佢都已經有個死命令，係你睇下可以 DQ 到幾多個，你就 DQ 啦。咁唔存在話解唔解釋。我依家呢一個做法，只係睇下有冇可能可以繼續做到。如果冇嘅，咁 DQ 嘅，咁都控制唔到嘅，在於我角度係。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嗱。我哋以前去觀察啲人退黨咧，通常就話我因為同個黨嘅路線。有唔同意見，或者未來發展方向唔同意見，理念有不同，咁先會退黨嘅。過去啊，無論係咩黨都會多數係咁樣嘅。咁嗱，你哋呢一批，我唔講你哋呢批啦，講你個人啦嚇。咁你而家退黨，你係表示其實你係同黨嘅路線同埋方針同埋未來嗰、那個路向係有不同嘅睇法啦，定係你淨係純粹想保持距離啊？定係純粹你話想買個保險呢？因为头先你讲好多揣测嘅嘢啦，你话可能咁，可能咁，可能咁，就系即系揣测。我谂就即系我哋个个人都可以有唔同嘅揣，有权做唔同嘅揣测。咁但系你作为退党呢一个决定本身啊，那个梗有一个动机去支持你做咁样噶嘛？ 我谂你首先讲话嗰个路线或者嗰个谂法会唔会好唔一样咧？其实讲真，去到呢一刻，你所谓即系大家都系。在民主路上的其中一個同路人的話，其實那個方向不會有什麼大的分別。 你可能是溫和一些的好，可能現在溫和一些的 有去做初選票站，都可能是觸及他紅線要被 DQ 的。這個即是 你覺得初選票站都是溫和的？ 初選票站我覺得， 或者你初選票站就說即初選，我說初選這個行為本身你覺得是溫和的反對來的？ 初選呢樣嘢，咁選舉不嬲都係最溫和嘅一個做法嚟㗎啦，即係對於我角度。 大家初選就係為咗個目標，以我理解，初選嘅目標係為咗將來咧揀一班人入去攤換個政府嘅。我哋睇得好清楚嗰、那個。 咁、但係呢一個亦都係個制度容許議員去做嘅一樣嘢嚟㗎嘛，即係你唔能夠講話即係初選去做一個法律上面可以做嘅嘢。是有問題的嘛？這樣東西呢，即是如果在那個 今天不夠時間去跟你爭論這件事。不過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首先就是法律裡面容許的東西，不是即是你是容許去否決預算案的，但是不是容許大家以一個無論任何情況下去否決而從而癱瘓政府。我想這個應該很清晰。第二就是初選本身是不是法律裡面允許的，據我所知選舉法裡面是沒有這件事，所以這個是另一個問題。即是我想我的看法就是初選可能都未必是一個溫和的， 即法例沒有這件事的效力呢，就他們自己去做啦。 不是選舉法很清晰的，選舉法很清晰的，你在選舉前另外一些方法去令到有些人去參選或者不參選是違法的，這個很清晰的，即 不是說沒有 就可以做的。 好，嗱，刘家恒啊，即系而家咧就系即系即将要宣誓啦，咁啊相信都会有一啲嘅区员咧会被 DQ 嘅，咁啊但系咧就政府都讲到话咧就系因为嚟紧咧都会有几场嘅选举啦，包括选委会啊、立法会、行政长官选举咧，咁就唔打算咧就短期内安排呢个区议会嘅补选啊。你对嚟紧啊即系剩低一啲嘅时间嘅区议会任期，你自己有啲咩嘅睇法咧？仲做到啲乜嘢咧？ 呢一刻即係區議會最大嘅作用都 即係講真，我嚟緊區議會大會都有一啲文件去討論翻，即係荔枝角收押所入面嗰啲通風啊嗰樣嘢。咁呢份文件都係 DQ 咗嘅。咁即係其實你話文件或者討論方面嘅嘢，只係可以係小部分，即係去到一啲佢哋覺得唔應該去討論嘅嘢嘅時候，就未必可以討論得到嘅。咁暫時呢一刻最有用嘅可能係一啲比較民生少少嘅方面嘅嘢啦，譬如話可能街道清潔啊嗰樣嘢，呢啲可以有空間去討論，同埋另一方面就係一啲地區上面嘅撥款咯。咁呢啲就係區議會可以處理得到嘅事。呢、 okay. 一刻嚟講， 好啊，唔該曬劉家恆，多謝你嚇。系，刘家恒咧就系推出咗公民党嘅深水埗区议员嚟噶。洪慧文啊，头先我就提出呢个问题啦，就系话即系嚟紧吓宣誓之后咧，可能会有一部分咧就再被 DQ 噶，咁可能咧令到区议会嘅人数咧就再减少啦。咁而咧政府唔会安排补选啦，短期内吓，咁会唔会都令到区议会嚟紧嗰个嘅角色啊吓，同埋佢哋嘅功能都会受到影响呢？ 无可避免嘅，咁但其实区议会嘅而家嘅功能同角色咧，其实喺上一届选举后咧，系有一个好大嘅歪曲嘅。嗱，我即系亲眼望住，即系第一届区议会由委任区议员到选举，我都有望住呢班人嘅吓。咁区议会当然我从来冇做过啦，但系我亦都有参与啲地区嘅工作嘅后生嗰阵时。咁区议会从来都系民政事务局局长嘅咨询架构嚟嘅，好清晰嘅，同埋佢关注根本就应该系民生嘅议题嘅。而唔係用區議會作為一個政治工具，呢、這個其實以前從來都唔係咁嘅。即使以前有啲所謂泛民嘅議員喺裏邊咧，佢都唔會喺裏邊搞啲政治議題嘅，都係關注啲民生嘅。我都識呢一班人啦，咪我哋一齊長大噶嘛。咁但係係上一屆咧係一個好大嘅變化嘅，因為呢個奪權成功之後咧，喺區議會裏邊咧，每一個區議會咧去羞辱警務人員，去阻礙政府施政，係利用區議會作為一個即系同政府作对嘅平台，我觉得呢个本身其实系好荒谬嘅。咁、所以而家你话可唔可以回复翻初心吓？头先讲初心，区议会嘅初心系乜嘢？区议会嘅初心就系关心民生啊嘛，就系冇咗 或者应唔应该安排补选咧？咁补选可能即系就会有啲大家呢个政治形势，大家就知道要做翻啲建设民生嘢啦。咁会唔会选翻佢哋？ 其实咧，政府有分区委员会啦，其实咨询架构有好多个嘅。咁如果有一个咨询架构不能够发挥佢嘅作用咧，政府应该系可能加强一啲其他嘅咨询架构去弥补翻嘅。譬如每一区都有分区委员会啦，亦都有其他嘅委员会咯。 好啊，咁我哋呢个话题都倾到呢度先，转头咧翻嚟讲一讲一个地区啊，亦都系一个全港嘅议题，就系、是、一个运营土厂嘅位置嘅问题啊。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人点解要工作？目的为咗啲乜？点解忙到要死，但冇赚到足够嘅钱呢？系时间管理得唔好，定还是应该管理嘅唔系时间，系价值观呢？人生同埋时间管理。应该怎样规划？林以乐同嘉宾司徒永富一起讲，时间真的可以管理吗？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世杰，你今次实话唔到我啦！你睇我行山鞋啦、手套啦，连安全绳都有埋啊！ 你好嘢啊，瑞文，齐晒装备喎、啊。不过都似乎仲争紧啲嘢。 吓！ 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消防处嘅代表，教大家行间涉水嘅事前准备以及遇险应变。听完先准去啊！ 而我就请嚟科大嘅徐奕伟教授讲解一下净化空气嘅技术。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3啊，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洪慧文喺自由风，自由风呢度。洪慧文啊，想同你倾下咧，关于呢个运营， 呢个就真系应该区议会要关心嘅， 都有好多人关心嘅吓，即的确有好多区议员关心嘅都。咁就系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油塘咧，就近海边咧，就有一啲嘅运营土厂啊吓。咁啊，但系咧就系近年大家都知道啦，油塘咧就系发展好多嘅住宅啦吓，商业啦，咁都令到咧呢啲嘅运营土厂同埋民居咁近咧，造成一啲嘅困扰啊。咁啊，最近咧就环保署咧就系停止咗或者拒绝咗 其中一间混凝土厂嘅一个续牌申请。咁就话佢咧呢间嘅混凝土厂咧就系多次系发现佢不当咁运作啦。咁同埋咧就系亦都系2018、2020咧都分别有几宗嘅一啲违反牌照条款嘅个案啦，就检控过噶啦。咁之后咧亦都系定罪过。咁但系之后咧仍然都发现咧佢系有一啲嘅涉嫌违反牌照嘅情况啊咁样。咁又话咧佢嘅过往嘅环保表现欠佳啦吓，咁造成一啲嘅空气污染嘅问题啦。咁所以咧，环保署咧就决定喺四月尾嘅时候咧，就拒绝咗呢间嘅混凝土厂嘅续牌申请。咁但系好啦，咁究竟仲有咩地方可以即系安置呢个混凝土厂咧？咁始终混凝土嘅制造咧，都系对于好多嘅工程啊、建筑工程咧，都系非常之重要 的，必要添。 系啦，亦都好多人就话啊，其实都尽量咧，应该要近翻嗰啲嘅工地啊，因为运送嘅过程咧唔好太长啊，会影响到嗰个混凝土嘅品质。 搅拌住运噶嘛要。 系啦，咁所以咧就而家政府咧就话咧系研究系将呢个嘅将军澳第137区吓，137区边度咧？咁即系呢个所谓叫佛堂澳吓，佛堂澳嘅地带。咁即系话咧，将军澳工业村嘅南边都系近海位置。咁政府研究紧咧，就将佢呢个地方咧就系发展成一个嘅混凝即系安置一啲嘅混凝土厂啦。咁但系都仍然要经过一啲嘅招标嘅。咁而而家受到影响嗰间嘅混凝土厂啦吓，咁就系呢个嘅嘅中国混凝土吓呢个公司咧，咁都讲到话咧就嚟紧会做一啲嘅比较吓一啲高科技吓，比较系少污染嘅一啲嘅混凝土厂啦咁吓，咁但系个亦都见到咧。轮到咧将军澳边嘅居民咧有不满啦吓，西贡区嘅区议会咧就早前通过一个动议，咁就要求咧政府再研究一下系咪真系摆喺呢度咧，亦都担心一个环境污染嘅一个问题吓。咁好似咧就究竟好似度度都唔系太欢迎呢啲混凝土厂，咁究竟应该摆喺边咧？咁不如我喺呢我哋呢讨论之前咧，都揾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去一齐倾下先啦。咁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议员兼观塘区议员柯创成喺度，柯创成你好。 喂，我 你好，梁美主持你好啊，你好。 系嗱，可唔可以讲下咧？即系究竟喺油塘嘅混凝土厂造成啲咩嘅污染问题咧？ 嗱，其实油塘混凝土厂咧一路以嚟带俾油塘区十几万嘅居民咧，面对紧嗰个嘅空气污染啦、环境污染啦、交通挤塞啦，以至乎到咧沙尘滚滚嘅情况咧，其实持续咗好多年。讲嚟讲去咧，我觉得呢个嘅混凝土厂咧。歸根究底就是政府在規劃上面出現了一個失當，就令到居民就硬食這個污染。咁好坦白呢，如果即係市民知道嘅話呢，其實油塘嗰個發展嗰個大光圖呢已經係13年前呢已經係改劃咗，即係被鬆咗㗎啦。咁就作為一個即係住宅區嘅。咁就好可惜呢，政府喺個規劃入面呢其實就冇喺嗰陣時呢就將混凝土廠呢係作為一個嘅重置或者做一個安排。咁啊，令到混凝土厂咧一路带俾咧周边嘅居民咧好多好多头先以上讲嘅问题。咁竟即系呢个系咪一个与时并进嘅做法咧？其实即系市民就好大嘅问号咯。 嗯，咁但系你话即系十几年之前改划为一个即系发有呢个综合住宅啊呢个用途嘅一块土地。咁但系十几年啫，咁啊再之前。个混凝土喺度，混凝土厂喺度好多年噶咯，咁有啲人都会，即系可能业界就会觉得啊，明明系先做厂，然之后先有居民搬过嚟，咁点解而家反而话系个混凝土厂带嚟污染咧？会唔会对佢哋唔公平咧？吓？ 嗱，实质上摆在眼前咧，即系政府要去发展或者去变松一啲区咧，系好正常嘅。咁但系反而就系话喺个过程入边咧，政府冇做好一个监管嘅角色。即係包括頭先所講嘅空氣污染啊、沙塵滾滾啊、交通擠塞啊，種種嘅問題咧，其實如果政府部門能夠的起心肝去做好佢一個所謂監督或者執法嘅角色咧，其實呢個問題咧係可以迎刃而解。另外，我亦都比較過其他咧社區有啲混凝土廠嘅，譬如大埔啊、青衣啊，其實同樣佢都係有混凝土廠呢一個嘅即係選址喺度嘅。咁我自己去睇過咧，確實人哋真係做得好好嘅噃。喺不論喺個室內以至乎室外嗰個嘅控制上面咧，都係即係叫做做得係即係比而家現時好嘅。咁我就反而覺得，即係除咗頭先我所講，即係政府嘅規劃失當之餘咧，其實監管上面咧都未能夠達到而家市民嘅期望啦。 柯創成啊，因為我哋就嚟聽呢個7:30新聞啦，咁希望你可唔可以留多一陣，7:30新聞之後再同我哋傾多一陣啊？ 哦，可以，冇问题啊。好， 好啊。咁嗱，洪伟文啊，我哋而家倾紧咧就系呢个混凝土厂位置嘅问题啦。咁本来咧就喺呢个油塘嘅，咁但系就被环保署停咗牌啦。咁究竟系咪真系搬去呢个将军澳咧吓？咁啊，唔知道有冇油塘同埋将军澳嘅居民系听紧呢个节目？对于即系如果系有一个咁样嘅混凝土嘅。混凝土厂的搬迁，大家有什么意见呢？都可以打来1872311跟我们倾下，又或者遇上过什么的沙尘滚滚的问题，都可以打来跟我们倾下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定调查一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嘅初步确诊，源头不明本地个案，涉及一名27岁男病人，居于大埔运头塘村运亨楼。患者今个星期一出现发烧、喉咙痛同埋咳嗽等病征，同日向私家医生求诊，第二日提交嘅深喉唾液样本结果呈初步阳性，带有 L452R 变异病毒株。初步资料显示，患者近期冇外游，喺机场担任地勤职位，工作期间曾接待货运航班嘅机组人员，亦有喺大埔新达广场兼职顾客服务工作。政府将患者居住的大厦、工作处所在潜伏期及传染期到访过的地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曾于指定时间逗留在相关地点的人士需于指明日期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苹果日报报道，管理层根据一传媒集团董事局的公布，决定午夜之后即时停止运作，明日出版的将会是最后一份实体报纸，网站亦将于午夜之后停止更新。今日仍然翻工的编辑表示，打算工作至最后一刻。有记者寄语新闻工作者继续坚持。另外，警务处国安处再在将军澳拘捕一人，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据了解，被捕的是《苹果日报》主笔杨清奇，笔名李平。金管局表示，收到市民查询有骗徒冒充金管局职员致电，要求市民缴交信用卡费用。金管局提醒市民，局方职员不会就个人财务事宜联络市民，已经就事件通知警务处作进一步调查。市民如果怀疑受骗，应该立即联络警方或者商业罪案调查科，以便警方跟进和调查。参加东京奥运的乌干达代表队再多名成员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反应，队内累计两人确诊。代表队上星期六抵达日本，一名教练在机场筛检中验出带有新冠病毒，日本当局要求队内其余八名队员强制检疫，直至到下个月3号，其中一名队员在检疫期间确诊。代表团目前住在大阪全座野市一间酒店，各自在自己的房间里面隔离，他们所住楼层和一般旅客分隔，没有同外界接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听朝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较早前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长沙湾熟食市场嘅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大消散。而家蝴蝶谷道去荔枝角道方向咧，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车龙沿住呈祥道一路排到去龙翔道近泽安村。 另外咧，喺西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西隧港岛去九龙方向咧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江乐道中天桥近海港政府大楼。咁就系西隧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江乐道中天桥近海港政府大楼。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封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 Box。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同埋观塘道近牛头角定富街。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彩虹交汇处一带嘅交通非常繁忙噶。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近彩虹村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嘅龙尾就接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另外提提大家啦，喺西贡嘅普通道因为紧急维修，而家普通道介乎美裕街至到福民路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比较车多，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今就系西贡嘅普通道因为紧急维修，介乎美裕街至到福民路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经历过挨年近晚有家归不得的滋味，吸毒过来人是怎样重新振作，筹办更生者宿舍寻回家呢？请留意星期四健康人物专访，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风，自由风。咁嘅倾紧嘅咧，就系呢个油塘嘅混凝土厂啊。咁就被环保署咧就系拒绝佢续牌啦。咁而政府咧亦都系另一边厢咧喺将军澳嘅137区咧就研究紧咧就系去到发展一啲嘅混凝土厂，会唔会可以搬到过去咧？咁但系同时间咧，就将军澳嘅区嘅居民啦吓，以至区议员咧，咁都有啲嘅反对嘅声音啊。咁洪慧文系咪一个真系度度都唔得嘅问题咧？ 呢个好典型嘅社会学里面叫 not in my backyard 啦嘛， 吓， 即系好多。对大家， 即系唔想喺自己嘅后院啊，度度都唔想自己后院。 即系，譬如精神病院啊，垃圾焚化炉啊，所有呢啲设施都系咁嘅。大家都知道系需要嘅，成个城市需要嘅，但系冇人中意喺自己屋企附近。可以理解嘅。不过我个头先阿柯仔其实讲得，即系佢系啦，系啦，佢有去睇呢个另外嗰几间啊嘛。即系话其实系有方法可以喺一个环保嘅情况下去。做咯，咁如果系咁，系咪大家可以接受咧？咁样， 咁啊，不如请翻阿柯创成议员出嚟啦。佢系立法会议员兼观塘区议员啦，柯创成。 你好啊，两位主持你好。 不如讲多少少咧？就头先话即系喺都跟进咗油塘呢啲嘅混凝土厂嘅污染多一段时间啦。有冇接收过一啲即系居民嘅投诉个案，系都几影响佢哋生活嘅情况咧？ 其实居民的投诉是不绝的，除了我之外，我想当区的吕东夏议员都收到不少居民的投诉。其实居民紧张关心就是那个规划引起到就是他今天即係食呢個惡果啦，咁另外就係頭先所講嗰個嘅空氣污染啊、交通擠塞啊，以至乎到即係沙塵滾滾，甚至乎嗰個海港污染咧，都係現時水泥廠做出嚟嘅。咁我就覺得一個觀點啦，頭先阿洪偉文講，其實而家現時唔單止係油塘有水泥廠啦，其他譬如青衣啊、大埔同樣都有。其實我自己覺得呢啲嘅行業咧，我哋要去點樣睇咧？就係、是、第一，就是、政府個監管嘅角色有冇做到位？嗱、我成日都講，如果青衣、大埔同樣佢都係接近民居嘅時候，點解人哋做到，我油塘做唔到咧？呢個第一，我諗呢個係一個叫做監管嘅問題。第二就係話，即係我哋都要承認一樣嘢，其實而家。即係我哋係咪仲有需要係要有咁多水泥廠喺我哋嘅社區呢？咁呢個亦都係即係另外一個市民關心嘅問題。嗱，油塘呢個水泥廠，政府同我哋講咧，就提供就新界東以至乎到九龍東嘅一啲嘅房屋發展。咁但係實際其實而家我哋水泥廠都可以透過一啲嘅即係化學嘅一啲嘅元素，可以讓佢喺嗰個滾動入邊嘅時間都可以長啲嘅噃。咁我哋係咪都可以思考一下，究竟而家現時喺大埔以至乎到青衣嗰兩間嘅水泥廠係咪都可以做頭先政府所講嘅角色呢？我覺得呢點要諗嘅。另外就係話，即係講嚟講去一個問題擺在眼前，就係、是、你點樣能夠做好呢個監管啊嘛。咁而家市民就最緊張、最關心就係、是。你呢个监管角色做唔到位啊嘛，咁所以就出现咗好多问题。 系 系啦， 吓咁啊，阿柯创成啦，因为即系就算你话系搬去将军澳都好啦吓，咁但系即系就算你话已经系有啲新嘅技术啦，可以更加少嘅排放，更加环保嘅一啲制作呢个混凝土嘅方法都好啦，咁但系你见到即系西贡区议会咧都有呢个反对嘅，咁其实你觉得其实呢啲嘅工程嚇呢啲嘅設施係咪應該要都同地區人士即係好好咁去溝通清楚咧？ 嗱，我覺得政府喺處理呢啲地區嘅即係設施嘅時候咧，必須要做到咧係與民共議嘅呢個第一。第二，我都好理解即係將軍澳區議會咧，即係新區議會嗰個關注嘅。咁呢個就係講緊就係政府喺嗰個規劃同埋執行上面俾唔俾到信心市民啊嘛。嗱，即係政府同我哋講就話呢個規劃就會即係將軍澳137區嗰個嘅臨時混凝土廠嘅研究咧，係同住宅同埋商業建築有一段距離嘅。咁亦都預計有一個叫做運作期咧，都唔會影響到將軍澳嘅居民嘅，亦都唔會重疊嘅。咁但係事實擺在眼前，就係你第一有冇信心俾市民睇得到你呢啲嘅即係講法係即係叫做成立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喺個安排上面係咪更有一啲叫做果斷嘅措施，能夠係達到你作為監管嘅角色啊嘛。嗱，你擺邊個位呢？我同意頭先主持所講，可能大家都有啲唔同嘅關心同埋即係諗法嘅。咁呢個亦都實屬正常。所以我覺得最重點嘅核心問題就係政府喺處理啲問題上面係咪做到頭先我所講，第一監管到位，第二規劃上面係咪做到真係能夠係可以更貼近民情呢？呢個我覺得反而值得即係政府係喺呢個事件上面咧係作出一個全面嘅思考咯。 喂，柯議員啊，我就好同意你嘅睇法嘅，即係其實咧呢啲咁嘅所謂環保咧係有一啲客觀標準嘅。譬如空氣污染達到幾多有微塵係嘛？咁水污染全都有標準嘅。咁如果政府 set 到一個標準，佢話嗱，我保證將來嘅開嘅呢個水泥廠係達到呢一個咁樣嘅對人體無害或者點樣嘅一個標準。咁跟住佢用翻呢個標準去要求嗰個投標者，跟住佢有一條線就係話，如果你過咗呢個標準，我就停你廠。咁係咪已經解決咗呢個問題咧？ 嗱，你呢個講法咧，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好合理嘅講法嚟嘅，因為從市民角度睇，從代議士角度睇咧，你個監管做得好，市民可接受嘅，咁呢啲都係有一個需要討論嘅空間啦。但係而家大前提就係呢個位把關把得唔好嘅時候咧，你點樣能夠令到市民對你日後嘅安排有信心啊嘛？確實呢啲咁嘅即係行業咧，坦白。去到邊就一定俾人鬧到邊嘅，反而就係政府應該用一個更加遠視嘅角色去睇，就係話第一佢有冇存在價值先係嘛？頭先我所講，譬如大埔青衣，喂佢同樣發揮到呢個功能嘅，只不過就係話你係咪個 capacity 可以再增加啲？咁我直情油塘水泥廠我都唔需要話再將佢重置啦，係咪？咁擺邊度嘅話都好，其實呢個問題已經係梳理咗啦。 Okay. 但係政府有冇動腦筋去思考緊點解即係咁群情洶湧呢？ 咁呢個都係值得去思考咯。 嗯，好啊，唔該曬柯重成嚇，多謝你。係柯重成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啦，亦都係觀塘區區議員嚟噶。咁大家點樣睇呢啲水泥廠咧嚇？咁啊，有冇啲住喺油塘嘅聽眾咧，或者係住喺將軍澳嘅聽眾，都對於呢個混凝土廠嘅損失有咩嘅睇法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嗱，電話旁邊咧有聽眾錢先生喺度，錢生你好， 你好， 係請講啊。 嗱，其實咧就嗰個137區咧， 嗯。 佢嘅預計嗰陣時咧，就應該已經係諗住起嗰個石屎廠噶啦。如果你喺 Google Map 嗰度睇咧，佢碼頭都起好啦。 嗯， 根本個社個地址喺度啊，而家仲喺度講緊，哎，我哋準商議緊去做，我覺得係孤説。 嗯， 政府喺度講緊大話。 點解咁講咧？但係又嚇， 我填海 即係你贊成就直接喺嗰度啦，咁係咪？ 个 planning 已经几年前啦，而家仲话准备，佢而家码头都起好啦。如果你喺 Google Map 睇， 嗯 ，OK， 仲有就系嗰条大桥， 嗯， 而家有条跨海大桥叫跟住系 南湾隧道系嘛？ 南嗰条隧道系啦，出翻去嗰条桥咧，又话可以俾人跑步，俾人行，又话可以俾人踩单车，有单车径。 嗯， 你咁多车喺度，咪变咗人肺人肉吸尘机啊？ 明白，好啊，多谢晒钱生嘅电话吓，咁都听多位听众先，有林生喺度，林生你好， 系你好啊，我其实都系想反映翻啊钱生佢所讲嘢，因为你个佛堂澳嗰度咧，你其实你个水泥厂要配合将来发展嘅计划噶嘛， 嗯、 佛堂澳系一个好隔绝嘅位，将军澳依家个居民总共差唔多有10多万。佢出入將軍澳得個隧道，第時開埋條橋咧，都係淨係符合到現有嘅居民所用。但係如果你話要喺啲 carbon emission 啊嗰啲方面去睇，點、樣去減碳？第時將來發展重點喺邊度咧？係咪明日大嶼咧？咁新嘅選址俾呢個水泥廠係咪應該靠近將來？重要发展的地方呢，呢又是我的 feedback 咯。 好啊，多谢林生的电话啦。咁其实呢，就自从受呢个油塘啊受影响的一个混凝土厂，就是中国混凝土厂呢，就是有一即都是个停牌的事件呢，就是即传出之后呢，咁其实都有一啲嘅佢哋都有一啲嘅建议的。咁佢哋嘅总经理呢叫杜傲峰啦，咁、都接受访问的时候都讲到话呢，是諗住呢是出资5-6亿呢，咁就喺呢、這个将军澳137区嗰度咧，就系租一块嘅临海用地啦。咁做咧就系一个封闭式嘅厂房，咁可以达至咧污染物零排放嘅。咁啊，话系一个亚洲第一项同类建筑嚟嘅吓，希望可以5年咧就可以落成。咁另外咧，头先大家都关注到咧，就系关于呢个嘅嗰啲混凝土车啊吓，嗰啲嘅走线问题咧，会唔会影响到啲民居咧吓？咁啊，阿杜傲峰咧就话咧，嗰个地方叫做佛堂洲啦吓，有一个天然屏障嘅，加上将军澳跨湾连接路咧就嚟完工啦，咁啊将来车辆咧就系进出嘅地点咧就系跨湾嘅连接路就得啦，咁啊再驶经呢个将军澳蓝田隧道，咁就可以直达港九各区，就唔使入将军澳市中心啊，咁就话应该唔会影响当区市民嘅日常生活。咁睇嚟啊，洪伟文啊，好似都系有啲嘅办法可以解决到呢啲问题，系咪咧？ 其实我對混凝土唔熟悉啦，但我有啲朋友係做垃圾發電嘅，全世界好多地方都做噶嚇。佢哋做到點嘅咧？喺垃圾發電廠上邊咧可以起餐廳嘅，即係個環保程度去到咁嘅。你喺上邊咧有個瞭望塔咧，喺個煙囱上邊咧可以去睇風景食飯嘅。咁當然呢個就好即係好高嘅要求啦。咁但係我諗下，如果你垃圾發電都可以做到咁嘅環保要求，點解水泥廠做唔到咧？系咪？我觉得应该系以今天嘅技术嚟讲咧，冇理由做唔到嘅。 嗯，即系技术可以去到搭救。 冇错，但系有成本啦，当然。咁但系即系做生意嘅嘢就成本都重要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成个社会要睇咯，即系话哦，如果因为要环保，啲水泥会贵咗嘅，咪贵咗咯，系咪？咁大家都咪即系。樓已經好貴啦，咁個水泥再貴少少，係咪真係好大影響咧？ 咁又要問一問呢位嘉賓啦，就係咧立法會工程界議員盧偉國啊，盧偉國你好， 德特佬你好， 係好啊，好啊，好啊，洪偉文好， 點樣睇呢件事件 咧？洪偉文講嘅，即係佢亦都講話，喂，就算唔係呢一行都好咧，都明白而家嗰個工程技術咧，都係一路進步之中，係嘛？咁啊，連呢個燒垃圾 都可以成為一間電廠啊，即係咁嘅企理嘅咁樣，咁點解話混凝土廠做唔到咧？咁所以實際上而家即係當然啦，嗰、那個選址喺邊嘅問題咧，就都變成一個即係都唔係咁容易解決，因為去到邊度邊度就反對。咁但係個社會都要客觀啲睇啊，因為實際上，佢就算話油塘呢個混凝土廠咧，佢真係運作咗30年，其實咧係未有即係居民入到去居住之前咧，其實呢個混凝土廠咧就即係建設嗰個地區咧就發揮咗好大嘅功能啊。 嗯。 咁啊，當然啦，佢有與時俱進噶嘛。如果佢今日又達唔到呢、這個環保署嘅要求，咁啊做唔到牌咧，咁即係都係一方面就我哋都覺得可惜，但係另一方面咧。就廠方咧都要諗計㗎，咁所以佢而家就話，如果係重新起過咧，就會用一個最新嘅方法，可以講係一個即係密封式嘅，即係唔會再擔心咧，就會有呢、這個灰塵飛揚啊，影響到即係周遭環境啊呢個問題。咁、但係咧、運輸都係一個問題嘅噃。 係啊，係啊，係啊， 係嘛？ 水泥車 即係雖然佢就話咧，嗱，因為而家又有即係跨灣連接路咁樣。咁不過坦白講，嗰度啲居民咧就混凝土車成日喺跨灣連接嗰度走來走去咧，我相信嗰度居民都唔會歡迎嘅。所以即係呢個咧都係第一方面咧，即係大家都要體諒嚇，即係我哋要發展就需要建設，咁嘅話咧亦都免不要樓嘅設施啊。個問題嘅設施點樣做得好？但另一方面咧，我又覺得從整個規劃上諗咧，就真係。即係可能我哋需要嘅就係規模細一啲，喺呢啲真係發展中嘅地區咧，就係、是、為嗰度咧就服務一個比較長嘅時間。呢、這個咧就即係可能係一個即係比較平衡各方面咧可取啲嘅方式。 即係當區係咪啊 ，Dr. Lau？ 即係 我冇錯啦，就即係當區上個禮拜咧，其實就喺立法會嘅大會咧嘅質詢環節咧，都問發展局長嘅。嗱，我話嗱，而家。發展局就滿土迷圈啦，就係上好多個區域咧，都有一啲所謂新發展區嘅基建開始啦，包括咧呢個新界東北啦，咁就包括咧洪水橋下村啦，咁啊東涌嗰度咧就而家就填緊海啦，將來我哋好相信咧，即係其實東涌或者大嶼山咧都會係我哋將來即係揾土地發展，無論居住經濟嘅選擇啦。係嘛？咁其實如果呢一啲區域咧，會有一個比較長時間、一個比較龐大嘅咁嘅發展，實際上係好需要工程上都，無論係基建、交通啊、起屋啊，都混凝土噶嘛。 嗯。 咁其實咧喺嗰度即係揾一啲預留嗰啲地方，即係就嗰度地區嘅發展咧，一個長嘅時間咧，係作為一個混凝土嘅供應啦。其實我覺得應該諗嘅，因為頭先阿洪偉文又講啊，好啱噶，嗰啲石屎車都一路轉住一路行噶嘛，咁啊就算油塘都居民其中一個投訴咧，就話有即係唔小心跌咗啲石屎喺地下，乾硬咗咧又要咗去處理，係嘛？咁所以其實呢個運送之中咧，其實除咗頭先講嘅呢啲問題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話，如果你行得太長嘅路徑咧，一來嗰個混凝土嘅品質可能又受影響，第二咧。本身都唔環保㗎喇喎，呢一個 仲有碳排放添喎， 曬幾都有啦，係咪有碳排放，咁亦都真係喺嗰個成本上呢係增加咗，同時呢亦都係唔環保㗎，咁所以我就話呢應該前瞻性啲、配合呢咁多個區嘅發展，各種嘅供應，其實唔係淨係混凝土啊，即係立青啊，鋪路要立青啊，立青又點呢，係咪仲有好多其他建築物料啊，以至咧有啲建築器材嘅儲存啊，咁樣，其實都係喺就近嗰個發展區就會好啲。 係， 咁可能係經過即係嗰度地區嘅二三年嘅發展之後，咁呢個石屎廠就混凝土廠就完成咗佢嗰個歷史任務啦。即係 可能從呢個角度睇咧，就能夠攞到比較好啲嘅平衡。 盧偉國啊，想問下你咧，即係想問下你兩個問題啊。第一咧就係、是，使唔使話真係全盤去檢討一次而家香港所有呢啲嘅運營土廠嘅位置咧？因為而家即係香港真係度度都要揾樓、揾地方起樓啦、起住宅啦，去解決嗰個住屋需要啦。咁所以咧嚟緊可能油塘所出現嗰個嘅個案情況。可能會在其他地方都會出現嘅，使唔使而家即係不如趁住呢個機會就去到檢討曬全港嘅運營土廠嘅位置咧？第一啦，第二就係、是、亦都好似今次個個案咁樣啦，佢嗰個而家嗰個技術咧，可能係造成比較多嘅空氣污染啊、灰塵啊或者其他污染嘅問題嘅。咁有冇需要你覺得政府去到幫助呢啲嘅運營土廠去到升級轉型，去減少啲污染呢？ 是冇错，其实呢两方面呢都要考虑㗎。所以呢就第一个方面系咪有一个比较前瞻性啲咁全港去睇，喂既然啦港九新龙新港九九龙新界包括大屿山呢即系都会将来都有发展嘅话呢，咁我哋真系要嗰、那个嗰啲运营土厂呢系点样布局呢，系应该有个策略性啲研究。咁呢度黄伟伦局长又都答得好爽快，同埋都好正面。佢就話其實就土木工程拓展署咧，其實正正就做緊咁樣嘅全面研究。咁佢就話可能係呢個年底或者明年年初咧，就會有啲研究結果，咁可以向嚟即係立法會去匯報啦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咧，就的確就呢個相關業界咧係點樣提升，就採用係即係新嘅技術啊。因為政府都有即係10亿啊，有關呢個建造業嘅利用呢個創新科技啊。咁最近都嚟立法會就都有報告過，咁係正面嘅嚇。咁喺嗰度一路路咧都有好多即係業界利用嚇，譬如話呢、這個各種嘅即係新嘅建造嘅模式啊，咁嗰度都有啲實質應用係成功嘅。咁所以對於運營土廠咧，其實今次就由於運營土廠要選址要搬遷咧，佢哋都講咗好多佢哋將來嘅技術上改良嘅方法。咁其實呢度咧就即係政府都要主動啲嚇，即係係支持同埋咧即係協助咧整個業界去發展，整個業界去提升啦。希望咧就能夠同社區裏邊取得一個適當嘅平衡。咁啊，大家既係即係發展得嚟，亦都能夠個居住啊、交通啊，就不受到滋擾，咁啊，當然係最好啦。 嗯，黃偉文， 得啦，我想問一下咧，而家政府咪好鼓勵大家用嗰啲 prefab 嘅？系嘛？即系 modular 嗰啲咧，即系喺地道嚟到已经一个墙噶啦，嚟到就系揼嘅啫。咁用水泥唔会用少好多啦，应该。 嗱，呢个其实就已经系用少咗噶啦。嗱，因为你头先讲嘅预制件咧，其实喺起公屋咧就系用得最多嘅。 嗯。 咁其实有阵时候我哋都会见到啦，喺特別係嚇到港公路嚇咁呢啲主要幹道咧，有時見到啲開斗貨車咧綁住一件件巨型嘅石屎模塊，嗰啲就係要嚟起樓噶啦。咁但係呢個咧又其實都有一個頭先我所講嘅問題嘅，嗰、那個交通運輸咧，既然係路途遠啦，亦都係即係不環保嘅，真係都唔少碳排放。因為而家呢啲嘅預製件廠咧，都係喺 內地啊，通常揾船運過嚟噶嘛，係咯， 惠州啊嗰頭係啊。咁有如果你話喺珠江西邊嘅，咁可能就用船運啦，好多預製嘅。咁如果喺係我哋嘅即係深圳惠州啊咁嗰頭，就當然係即係陸路運輸啦。咁所以亦都業界都有個聲音嘅，就係、是、其實香港如果能夠積極去發展土地嘅話呢，其實好多呢一啲嘅工序其實本身係比較自動化嘅，呢啲預製結構係咪都可以返返嚟呢？咁所以就 啊系喎，呢个几好嘅谂法，即系其实如果个需求咁大，香港最贵系人工啫。咁如果你可以自动化的话，咁你 MIC 就喺香港做配件，就俾香港。其实我哋都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嘅。 如果我想問一下，我想問一下盧偉國咧，因為即係頭先都講話有預製組件去到去幫助去建築啦。咁但係你點樣睇嚟緊嗰個混凝土嘅供求市場嘅問題咧？即係嚟緊會唔會話即係多啲用唔同嘅建築技術可以代替混凝土，還是你覺得唔係？即係嚟緊都有好多工程，例尤其是即係九龍東啊，即係都好多發展啦。咁會唔會話都仍然有一個混凝土嘅需求，需要規劃呢啲嘅廠房地方咧？ 冇錯啦，即係就算你話 比較用多咗預製件啦，咁樣咧，其實就係、是、始終就係喺嗰個建築工程，無論係起樓啊、基建啊、起馬路啊、起橋啊，咁其實都係免不了係即係需要喺香港本身係需要有混凝土供應嘅。咁所以就呢一方面咧，係即係冇辦法可以走得甩。所以而家嗰個發展局嗰、那個而家嘅研究咧，我好相信咧，佢對於嗰個用量咧都會有個估算， 嗯、 即係根據嗰個雖然話預製件用多咗，咁可能就因為喺內地度預製件啦，咁啊變咗喺香港用混凝土嘅比較少啲。咁但係你就算減咗嗰啲之後咧，我哋都始終係需要本地有混凝土廠。 嗯， 咁所以呢個問題就不能避免嘅，我亦都唔希望咧。即係造成好似工程建築就同民生好似變成一個矛盾咁樣，相反其實就係相輔相成嘅，因為工程建築嘅無論係對於經濟同埋對改善民生咧，都係有一個非常重要積極嘅作用。咁亦都提供好多就業機會啊嘛，係咪？我哋如果唔能夠話即係趕住呢啲運作嘅，我哋既係有需要，咁亦都香港有唔少市民咧喺呢一方面咧係謀生嘅。咁呢個我哋希望能夠積極正面咁樣去解決問題咯。 好啊，唔該曬盧偉國，多謝你嚇，就係工程界嘅立法會議員啦。咁洪偉文睇嚟呢個咧就唔單止係呢個民生啊、空氣污染嘅問題啦，仲係咧即係建築啊，或者係即係長遠嗰個物料供應嘅問題啊。咁要睇睇政府點樣研究法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啦，唔该晒，伟文。 好， 好，多谢你，拜拜。